好，继续我他双周报，我系杰特， 我系梅日。我哋呢个 podcast 我他双周报主要系每两个礼拜收集一次 ACC 相关嘅新闻报道，再加两句讨论同评论咁样。理论上系隔个礼拜一更新嘅，不过成日会迟嘅，咁呢个敬请见谅啦。 咁呢次咧就一贯以来真系鬼好嘢噶啦。 其实系全球嘅，同日本都有相关嘅，因为 Netflix 系全球嘅嘢，但系佢同今次合佢 target 系日本动画业界。咁就 Netflix 伙同 WIT 培育佢嘅新人。WIT 大家可能比较陌生，普通上 IG 大家应该知啦，或者系做巨人嗰间，咁大家应该比较清楚嘅。第一季系 WIT 自己剃头嘅，后边变翻做普通上 IG， 其实都系佢哋母公司同子公司自己搞掂佢啦。其实又唔系好意外嘅，其实就系讲紧之前佢已经话要参与日本嘅事业，咁如果你参与日本制作之后，咁你要制作日本动画，要揾翻啲日本嘅人才。个人唔一定系日本人嘅，但系佢要习惯呢个日本动画嘅制作模式噶嘛。咁、下一步肯定就系呢个最正路嘅合作方法，就系你去揾翻当地目标机构，要冇合作，豪气啲嘅收购埋人哋啲啊嘛。Production IG 又同 Netflix 有合作开噶嘛。咁佢哋夹埋培育新人，保持翻个业界嘅正常发展。咁日本有动画做，你先可以卖到全世界啊嘛。正常健康嘅业界发展咯。 网上有啲讲法就话叫好过冇，佢唔系话好开心啊，因为之前就系好过冇咯，差唔多啫。反正你要训练，即系其实都四泼冷水嘅，因为佢而家呢个系属于训练课程啦，即系佢出嚟两俾上堂。问题就系、咁佢出嚟，你实际上你每一进土嘅佢收咁多钱，其实真系实际上帮唔帮到手咧？我有啲疑问嘅，喂，得十个人。 我觉得佢而家呢个系试行嘅啫，记唔记得当初 Netflix 话要进入日本业界嗰阵时啊，都讲咗成年都咩都未俾得出嚟啦。但系而家你已经好习惯每季会有几套 Netflix 相关制作，唔系纯粹系攞授权，佢都有份参与制作嘅动画出嚟啦。咁呢啲嘢肯定系循序渐进嘅，系咪短期内会产生效果？我就肯定唔系。不过咧，我觉得系会有影响嘅。只不过系我谂日本业界。持个相对比较负面嘅印象，应该就系因为佢系外国公司。好简单啊，就其实日本人排外呢样嘢，我谂唔使我哋讲啊。呢个 Netflix 会俾翻150,000嘅所谓生活费俾你，其实即系请学徒咁解啫嘛。咁跟住就话有600,000 yen 相当嘅学费，佢负担咗佢。咁到底系佢会俾600,000 yen 俾 WIT 啦，定系其实都系自己讲嘅啫？即系我送件产品咧，件嘢产品价值几多咁多？即系呢类嘢，尤其是服务类， 真系唔知啦。呢样嘢就系， 不过就学完嘢又有150,000 yen 代，其实以日本业界嚟讲，算系相当唔错嘅人工嚟嘅，好认真嘅噃。 梗系啦，以日本业界从来都系有带先学噶嘛。 系啊，但系呢度入边佢俾钱你、啊。佢俾钱你喎、 哦，呢样嘢以前啊，入立派专员都讲过啦。头嗰半年基本上你就白做嘅，纯粹做你扑街，画一路画画画，画到你开始上手啦，跟住你先有钱收嘅。 咪系咯，但系呢度入边，即系佢唔系话俾人工俾你，因为150,000嘅人工都唔算系高。但系咁你做学徒有钱收，有嘢学，而且你其实你仲未系战力、哦，就已经俾紧呢个数，你要明白。日本动画业界系平成，而家唔系叫平成啦，而家进化到呢个令和蟹公船嚟噶啦，呢个平成蟹公船嚟噶嘛。150,000 yen 其实是普通动画人，你做到原画级数都好啦，你的收入可能都是这个数来的。但现在这个学徒就这个数了，其实是不低的。不过当然你说10个人是的确是没什么影响的，但是现在就说10个人啫，如果是假掂做得不错的话，往后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嘛。重点就是你在这里做完，如果我 Netflix 要去搞动画制作要请人的话，会请什么人先？肯定请呢啲人先噶，即系佢唔会流出去俾其他人。当然事后佢要跳槽另一回事啦，但一定佢自己吸收咗先噶嘛。其实好多动画公司点解会同啲动画学院合作啊，都系咁样啫嘛，都系咁样码住啲有料到嘅人先码住咗佢啊嘛。 因为其实好多所谓叫做咩学徒，其实即系你话我最有名嘅豆豆木啦，就系佢佢嗰啲所谓学画动画嘅，或自己动画公司啊啲漫画家就去嗰边就拣咗，即系你起码就叫做你有基本嘅功夫，佢唔使再码同佢教最基本嘢嘛。 而且佢知你系咩料啊，佢知你大概系擅长做啲乜嘢，可以做啲乜嘢，即系佢已经系搞清楚噶啦嘛。就算系唔系 Netflix 呢单啊，其实其他学动画学院都系咁。不过动画学院你要俾钱上，呢度入边佢有钱收咁解啫嘛。Netflix 个待遇啊嗰类嘢咧，系比日本动画业界好嘅，或者调翻转讲啦，要差过日本动画业界咧，其实有嗰啲困难嘅。 Netflix 出咗咩有钱啊嘛？ 都系一个正常企业，因为俾一个正常嘅工资。我唔知系边个讲噶，我哋只不过系正常嘅工作时间，俾正常嘅人工出嚟啫嘛。 呢句你可以话佢好筹算，亦都系只不过系事实。因为佢真系唔算特别高，一个学徒150,000算唔算好高咧？如果你系汽车学徒，你系其他嘢嘅学徒咧，唔系真系高嘅。学徒150,000，即系其实都系够你生活嘅啫，系冇日本动画业界咁低嘅啫，系咁简单啫。只不过系呢个业界普遍嚟噶嘛，会唔会提升翻成个业界待遇，改变呢个成日讲话动画业界搵唔到人，流失率好高，即系平成下工上呢啲嘢有冇咁大涟漪咧？我呢一刻我真系唔敢肯定，但我觉得。不失为一个好开始，当然啦，现在短时间又未必有咁大影响嘅，咁咯， 算好嘅开始啦，系咪真系咁好嘅就唔敢讲啦，因为始终我都唔系熟行，同埋有啲人有啲数嘅我哋唔沾计啊嘛。 但系呢样嘢，我觉得佢正确嘅地方就系佢揾翻当地嘅公司做伙伴去做，咁啊点都好过乜都谂住自己蛮干就谂住搞一掂。咁点解？因为我哋跟住就要讲一个对比对象。Google 佢当网上串流游戏啊，系咪咁叫啊？点读啊？当然 Stadia 啊，咁佢就呢个停止咗嗱。先讲佢停止嘅系佢哋为 Stadia 专门做嘅游戏制作团队，就唔系成个 Stadia 呢个平台，即系个串流平台仲继续 run 嘅，但系佢就唔会再有游戏制作团队专门为佢做 for 佢 only 嘅游戏。即系佢冇咗所谓嘅第一方啦，即系变成纯粹嘅第三方。就据说啦，就系因为个开发团队烧钱烧得太劲，俾上面 cut project， 烧钱烧到俾人 cut project， 其实都算系几，我唔知到底系当初开 project 嘅人太天真 ，producer 话我要用咁多钱，佢就信咗佢咁多钱，跟住后边喂唔够钱喎、啊，你知呢个游戏业界追加预算简直系家常便饭嘅事嚟噶啦。你真系听嗰信，当年佢个企划书话要用咁多钱就搞得掂嘅，系你天真啫，即系你唔知呢个业界咩状况咩？虽然就好有可能系真系唔知，咁就走去俾全世界真系耻笑佢。调翻转讲啦，你谂下当年 Microsoft 要参与游戏界，佢做嘅系乜嘢啊？收购工作室冇钱啊嘛，我俾钱你过嚟我旗下帮我做嘢，我俾钱，我制造俾钱同埋收 game 嗰个，我俾钱你帮我出我嘅 game， 咁点样做你自己搞定佢，因为。我是软件公司不熟那行，你啱开第一脚的时候，如果你是没有钱的就算了，你有钱你为什么不用收购或者合作的形式呢？即是 Netflix 和 Google 这两个一对比你就知道，两个都是那几间科技巨头，一个产品动画界，一个产品游戏怪，两个做的事高下立见。而 Google 就戆居了，自己揼石仔嘛，想着挑我大把钱自己整游戏出来。你要你有专门嘅第一科，冇错，任何平台、任何主机都系需要啲咁嘅嘢嘅，即系靠山会倒，靠人人会走啊嘛！呢个你唔卡力本愿自己做。 林天堂话俾你知就系、是、咧，你自己第一头创伤嘅话咧，就肯定安全好多嘅。 唔好卡力本愿系应该嘅，但你可以将人哋变成你自己噶嘛 ？Google 又唔系冇钱，你咪收几间有潜力嘅制作室，使乜成屈？但系佢嘅做法咧就系揾有名嘅制作人，叫佢自己砌点人出嚟。咁你谂下，呢啲游戏业界嘅制作人，通常都系受嗰啲公司气噶啦，都系会俾佢拉走嘅人啊。净系想做 project， 但系做唔到。跟住另外讲，有个好捻有钱嘅公司拉你落去建立个全新嘅团队，你仲唔洗脚唔抹脚？即系唔一定系揈嘅，但系你总之就 唔系呢样嘢就系、是，其实呢个就我都屌话 Google 话咗好多年啦，就系、是、Google 意思就系咩啊？当佢发佢咧开嘢咧就开得好爽，接嘢先接得好爽，佢又唔理，甚至去到咩就系、是。就算件嘢其实仲有人用，或者件嘢其实仲有发展空间，但系当佢闻到阵味，好似唔多次会大点咧，而我不算斩咗佢。记得 Google 之前只俾卖咗猪仔就咁样啫嘛。 而家个 Google 手我唔记得佢叫咩名啦，咪又系俾人卖捻咗佢咯。即系而家即日迟咗啦，你个部门又取消咗啦，咁我点算？我翻去搵旧东家，唔知丑啦，人哋收唔收翻你都系个问题啦。即系其实都几大镬噶嘅。 就所以人好捻憎 Google 就系、是，喂大佬，你开件新嘢。喂，未起飞就快咗就俾斩咗啦！当初佢一个搞件新嘢，大家都话啦，睇见挨得几耐，结果真系一如所料啦。依唔使乌鸦嘴，系人都知啊。Google 搞新嘢咧，除咗 Gmail 呢两三个之外，好命啲嘅，例如 Google Plus 挨耐啲，唔好命啲就一年波仔接咗佢。 唔好意思，你话 Google Plus 系大家都想佢接埋，但系佢就死都唔肯接，仲要系洗横手想人哋用，呢个调翻转赖翻着我添嘛， 都系挨唔到佢啊！跟住好似我好，其实好多人仲系用得好开心嘅 Google Vita， 要自动接咗佢， 已经变咗历史啦嗰、那个就吓。 系啊，佢当时认为咧，啲人用 Twitter 或者 Facebook 唔再用 RSS 啊嘛，结果而家仲好多人用，顶佢个肺。 我觉得主要系因为 RSS 自己阻自己财路啊，你明白？不过呢个就 Google Vita 就即系话都好耐之前噶啦， 唔再讲啦，都笑咗几年啦。 咁总之就係佢而家就喺游戏业界就拉咗嘢啦。即係呢个业界之暗嚟嘅，即係企划书上面写个数呢，你加个零都未必够数。所以佢最后话烧钱烧太多，所以收皮，我觉得抵死啦。太睇小呢个业界啦，你。 绝不意外。 好啦，咁仲有一个呢，就我哋近期新闻上客呢、这个 CD Projekt Red。今次就好似唔关佢事啦，即係除非係因为个鞋客俾啲笔辣到着咗啦。咁咩事呢，就係、是、CD Projekt Red 就俾鞋客就 hit 咗。咁结果呢，Cyberpunk 2077同埋呢个巫师三嘅原创画全部俾人偷咗出嚟攞出嚟卖。即係因为有人讲事咁讲，就係、是、哇巫师三呢个市场又好平啊。啱啱喺暗网度见到佢卖緊$700,000就好平啊。係讲$700,000系讲緊系佢啲原始码。将个原人卖 game， 你卖 game， 你卖嘅系人哋啲原始码。好似又唔见佢一齐啦，即系衰嘢就堆堆埋一堆一齐嚟。 唔系衰一定系呢埋一堆噶， 都其实都唔知系咪有冇相关嘅，系咪个 hacker 俾佢只 game 搞到火咗嚟，屌你 hack 捻你做报仇？ 唔知， 即系我唔知啊，呢个狗鸭噶咋咁啊，好啦。 跟住咧又系， 再单就有啲相似，我哋上次讲呢个 FGO 韩版嗰单嘢似啫，唔一样嘅，就呢个 RO Original。即系佢就有玩家抗议，咁咧佢就应该系睇咗人哋 FGO 嗰边，咁佢咧佢又摆出抗议货车出嚟，即系嗰啲活动宣传车啊，怼一架过去。不过咧就然后就没有年后了，冇任何新闻后续，其实好简单，扮死啫嘛。即系呢个重力社扮死都唔系新闻嚟噶啦，十几年嚟佢都系咁样做嘅啦。面对呢啲抗议咧，唔应该俾太多嘅反应，你最多就话哦，我哋收到你嘅抗议啦，咁多。真系报警嗰啲咧，做报警烂啲嗰啲咧，真系低鸠烂嚟嘅。呢、这个就正确示范啦、嗯。因为呢单嘢系冇错上个新闻嘅，好多新闻都有提到，不过都系因为之前 FGO 嗰单新闻上晒新闻，然后诶又有单类似嘅、哦，哦又 online game 公司、嗯、有玩家嚟抗议，咁咪报一报。但系然后就冇新闻啦，因为呢啲负面新闻其实你根本就唔应该俾佢炒作，应该冷处理佢噶嘛。即系以公关嘅角度嚟讲啊，咁、 嗯、 佢就冷处理。咁就然后会有然后了，就唔多、嗯、我哋睇睇啫。 嗯， 好啦，咁下一单再近啲啦，就去到台湾啦。你行唔行到㗎啦，台北动漫节。咁 三一事件啦，十周年咁又。 咁佢就应该啱好齐第100个嘅。我嘅漫画家就画签名版、嗯、感谢台湾当年三一一嗰阵时帮助日本好多。老老实实连台湾都觉得喂十年前捐咗咁少少钱过嚟。哇你记到而家屌啦星十年前啦、啊、讲到而家即几人抵呀。一开始呢我听呢个title嗰时屌咪又系嗰啲十九漫画家仔。喂好似喺唔系喎。 好大粒喎全部都系啲。 好多大粒嘢喎。 嗰啲大嗰啲一睇一眼睇到嗰啲佢家直立一张影啦。一立一立眼咦麻宫奇亚喎。即系有啲我就系我认得系边个漫画家，因为有啲漫画家一时噏唔出名喎，但系一睇咦嗰、那个喎咦嗰、那个都有喎。 其实都有返啲朵㗎其实。 咦都有咗其实叫几红添仲系。 譬如呢个出咗旅游啦，呢、这个道主夫啦。呢、这个池翠佢 十翠啦， 仲有呢个孤教信者， 我见到黑阿树。 总之就系真系好多出名嘅漫画家。当然啦，呢、这个题目问题啦，呢啲咁嘅盛举就一呼百应。仲有我话唔限得咁多系乜嘢啦？我哋动漫节取消咗啦，呢、这个斯德都取消咗啦吓。即系我嗰时我谂紧，咦，都就嚟新年咯、哦，斯德仲未算你嗌取消嘅，唔系咁卵勇啊！我又要带猪嘴入会场啊，又要有玩 cosplay 啊！咁结果就斯德都取消咗啦吓，咁但系人哋台湾啲保持咗200+零确诊啊，大佬，而家只不过全世界爆得好最严重嗰阵时，有一个群组，即系咁大把嘅啫。咁所以人哋个漫画节系继续搞嘅，即系你真系唔捻得咁多啦，而我哋都去唔到啦，系封关啊嘛。 算啦，喂，而家全世界封咗关嘅啦。 啊，然后另一个行唔到嘅地方咧，就系人哋感恩寄到而家，即系啲小粉红就嗰啲心理唔平衡，咁紧。喂，当年你四川地震，人家台湾捐俾你嘅钱系不亚于捐俾日本噶、哦，不过系你捐完之后就走去搞人哋啊嘛，呢个日本人就正常嘅知恩图报，就咁简单啫嘛，即系呢啲嘢真系唔肯得咁多，即系好啦，咁我又去唔到算啦。 跟住好啦，跟住又讲件事，讲小粉红。 依然都系嗱，点解要讲小粉红咧？就系、是、呢个台湾同小粉红之间嘅恩怨啦。咁啊，今次呢个主角咧就系烂橙，即系游戏骨子啦，大家都知道。通称烂橙， 好耐冇提过呢个名啦，因为有一段时间佢红到爆炸，但系依几年嚟都，我又唔想讲话佢没落嘅。 唔好意思，佢依然系台湾最赚钱嘅游戏公司，没有之一。 有一段时间佢日本系红到爆炸噶，但系依几年就静咗咯，可能即系冇咁夸张啦。有一段时间佢穷日本宣传啊嘛， 佢而家变成就系咧，就系正正机发大财，长期赚钱嘅 product 依然继续卖紧，包括其中一个咧就系佢代表作之一《风之谷》。 风之谷呢个咧就真系童年回忆嚟嘅。呢、这个年代潮流兴发生啦，咁佢又追个新风之谷，都温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噶啦。咁但系咧，佢就入边咧就出咗公告，就佢原本有个实体嘅活动，就因为台湾突然间爆咗一单一个群组爆咗出嚟。啲人就点讲？我问吓、啊，一个群组加埋都系十几人，你哋担心啲乜春啊？成班好似世界末日嗰种惶恐式嘅状态 ，OK 算啦。咁灯会啊、过年啊嗰啲全部都取消啊，取消，继续嘅就继续嘅都会俾人话咁样咁啊。咁呢入边佢就取消咗个实体活动，咁佢话改为线上举行。咁你要取消，咁你要出公告噶嘛？咁就因应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括弧武汉肺炎）疫情防疫，咁跟住就啲小朋友就爆炸了， 一定嘈啊！ 其实佢个写法已经系好聪明噶啦，点解呢？严重特殊传染性肺炎（括弧武汉肺炎）其实系台湾嘅疾管处啊。总之，你成日叫阿陈时中走出嚟开记者会嗰个啊嘅正式官方名字嚟噶。即系好简单 ，SARS 嘅政策系急性上呼吸道感染症啊嘛 ，SARS 系个四粒字嘅简称嚟噶嘛，佢、用呢个名字跟住括弧翻官方简称嚟噶，咁佢本写你冇得屌我噶、哦，我跟翻我哋嘅官方简称，而且佢仲要系都顾及你班麻烦友嘅啦，佢仲有一个版本咧就叫新冠肺炎嘅，括弧新冠肺炎嘅、即系佢出咗两个版本嘅公告，咁但系啲人都系唔得，你出两个公告都系三刀两面，咁咪走去屌佢，但系最可爱就系乜嘢咧？屌你咪又系玩，最俾人耻笑嘅地方就系你屌完你咪又系玩，点解呢？因为其实新风之谷咧有中国伺服器嘅，但系中国伺服器咧就坑人嘅程度咧系劲好多，我谂紧黑骨搞嘅 game 你都可以黑过佢，你都好厉害噶咯， 已经出咗名噶咯， 系啊，台湾叫黑骨，我哋香港叫烂橙，佢嗰种坑人嘅手段，即系点解佢会生意业咁好，就系佢识得坑人啊嘛，佢作为一间公司咪识赚钱咯。佢系好识得去揾你荷包嘅钱，你会好唔心甘情愿，但系都系要俾嗰个程度。佢拿捏呢样嘢系好出色嘅。佢作为一个游戏营运商咧，其实呢方面赚钱系好识赚钱嘅。所以点解佢会仲会系呢个台湾最赚钱嘅游戏公司，就是、因为咁样。OK， 翻翻嚟咁，但系因为中国版个 server 实在太黑啦，即系嗰啲正常游戏玩攞到嘅道具，佢用抽嘅。正常要用抽嘅道具，佢好捻难抽。即系会变成就系你喺度，你喺中国伺服器玩咧，你真系钱你要钱好多你先搞得掂嘅。咁所以好多人就翻墙翻过嚟去台湾伺服器玩，所以佢哋就算点屌都好啦，依然都继续嚟玩嘅。咁就跟住就会俾啲台湾玩家真系耻笑佢，又话唔玩嘅，又话嫌衰嘅。其实对付啲小朋友最简单就系你本身有足够嘅吸引力，咁你就唔捻使射佢，射乜嘢你咪烧捻爆佢咯，你咪又要俾钱。即系有冇人会因此而唔玩呢？可能有，但我谂绝对唔系大多数。大多数都系屌完都系继续玩，就是、因为你点啊嘛。即系你有本事啊嘛。即系如果你一开始就系跪住赚钱嘅，咁你梗系要睇人面色噶咯，就咁简单啫嘛。如果你讲睇人面色好简单，嗱，跟住就一单，今次咧就得一单北方轮廓新闻啦。但系呢单嘢就真系，我啲花生食到，哇，食到真系好捻热气啊！知唔知啊？首先啊。就两个主角，一个咧就系无职转生，轻小说改编动画；另一个主角就 Lex， 咁佢就系大陆 Bilibili 兴起讲动画起家嘅，都好多年前我系睇过有人搬过嚟 YouTube 我见过，基本上就系讲啲好捻夸张嘅讲法走去喷烂作咁样啦，咁都红咗好耐噶啦，咁但系就主要就系大陆嗰边红，大家会听过下佢个名，咁但系就喺大陆以外就搞唔起嘅。喺 Bilibili 入边咧，就据说有900万个 follow。我真系唔明佢点解咁样做。佢就喺无职转生动画评论入边话，呢啲动画系啲社会下层失败者 loser 先会睇嘅嘢。即系佢话，点解我要睇呢啲咁嘅嘢？佢觉得自己系人上人，所以睇唔起呢啲睇无职转生嘅人。其实我系理解唔到噶，即系冇错，无职转生系一套都颇为歪歪下嘅嘢嚟嘅。但系先讲佢其实唔同一般嘅歪歪轻小说啊，龙傲天又有少少唔同嘅。佢嘅制作水准其实系呢类作品入边算系相当高嘅，亦都唔系嗰种套路嘅。 又系我成日讲句咯，湖南人中佢算靓仔。 但问题就系、是、佢所耻笑嘅人，原本就系支撑咗佢一个所谓嘅900万 up 主，佢点样叫啦嘅基础嚟啊嘛。即系譬如你系 idol。你走去笑 idol 厨，你系咪做咗自己米？咁结果咧就系啲人就发起去投诉佢啊，嗰类 cut 卡嘢啦。咁结果咧就系首先 B 站跪低咗先，删除咗佢个合作业务啊嗰类嘢个资格。喺讲呢样嘢之前咧，我就要提一提， 其实 Alex 其实已经是被什么共青团还是中宣部我不记得是谁了合作就去宣传 DD 那些大内宣那些东西了。OK， 其实他立场大家明白先了。 嗯， 好啦，在他讲这些东西之前其实就已经是我不记得是人民日报啊环球时报是什么总之这些官媒或者半官媒就已经说过这套东西什么淫秽啊 不符合这个社会主义啊那类东西大家明白了。 解释两个字够噏。 所以我个人估计呢可能是因为这样他要紧跟中央步伐。咁既然中央批评呢铺嘢即係话佢水准低俗话佢乜嘢咁我梗係要踩埋一份㗎啦。咁但係呢问题就係佢係 fans 仔就係睇动画嘅人嚟㗎嘛。咁结果呢就 Bilibili 同佢取消合作。咁啲人就讲喺度讲笑咁啦。啊你因为批评无职转生你自己无职咗先。咁佢问咁几时转生啊 ?OK, 唔使听生就难转职转职就唔难嘅。咁跟住咩事呢咁因为 Bilibili 自己有濑嘢跟住就係、是。咁佢呢因为 Bilibili 嘅广告出事呢其实真係唔系新闻嚟嘅。我哋三五不时都提过㗎啦。佢嗰啲广告喎尤其是嗰啲所谓好二次元嘅广告呢就好多时都好容易濑到嘢嘅。做咩啦佢话睇完呢个直播你就係一个成熟嘅 DD, 即係 Dalemo Dice Key 啦。即係无节操全部都推嘅啦。 全推啦。 係啦。咁啊跟住就话从此可以在虚拟分区进行霸横行霸道共产共妻。重点是这四个字。咁、哦、结果就拉着咗两种人。首先第一种就是女权主义者。这个时代同我讲共妻化女性乜乜七七嗰啲一连串嘅呢一套女权呢拳头嘅拳啦。呢、这个女权拳化呢大家都听埋唔少㗎啦。即係不过唔紧要。跟住另一样嘢。啲人就喺度讲笑咁讲，你系点出咗一个好尴尬嘅事实、就是，就系其实共产党系搞过共妻嘅，而嗰个年代。 不如就算啦，冇谓讲啦。 历史嚟，即系即系 Bilibili 呢个求生意志好强，咁之前成日都讲噶啦。你无意中又一次去辣住咗共产党，咁结果咧佢就唔知系因为边一方面，咁佢咧就迅速将呢个嘢下架、道歉乜乜七七，咁但系咧啲，其实我系唔知到底系真，因为咧我肯定地、非常地肯定啊。是有 B 站黑是特登入去反串扮女权人士走去屌 Bilibili 嘅。 嗯。 借刀啦佢有多位嘅。咁呢个我系非常肯定有个咩人。咁即多唔多我唔肯定但我肯定有因为我识。咁佢就带女权分子去嚴上呢个 Bilibili。即系反正呢件事即系 Bilibili 系错捻晒又系啲佢啲公关灾难都唔系第一次㗎啦。点解会同啱啱无职转生阿 Lex 嗰单连埋一齐呢就系、是、因为时间好相近啦。就变成系被 Bilibili 炒咗嘅 Alex 突然间变咗呢个女权斗士，佢转职成呢个女权斗士，唔系女权嘅斗士，系女权斗士，即系啲人系咁样写啊！即系当然系讲笑咁讲啦吓，吓 Alex 女权斗士，喂佢你之前讲飞咗阵时，将阿格龙英讲成呢个破鞋嗰单嘢，我仲而家记到而家喎，即系先讲我唔系特登睇佢啊，有人又系新闻弹出嚟嘅。一个检讨被强奸嘅受害人叫佢做破鞋人系女权斗士，我觉得头好痛啊！生，结果嗰阵时我已经觉得好捻花生噶啦。咁啲人就呼吁同 Bilibili 合作嘅厂商，嗰啲厂商有部分咧系嗰啲啲卖手袋啊、卖化妆品啊、女性为主，真系同佢投诉，要佢抽起喺 Bilibili 上面嘅广告。而结果系成功嘅，好几间大厂牌都话会同佢取消，咁好正常啫。得罪 B 站同得罪我班客仔。是 Alex 先咁撚蠢嘅啫嘛，梗系要保住自己嗰只客仔噶啦， 从来都系噶啦呢啲嘢。 啊，结果就系好几间就宣布话要取消嘅，咁啲女就好开心啦。咁然后点咧？结果咧就 Alex 咧就无啦啦变咗女人斗士啊嘛，佢竟然系呢个女粉系多咗，佢又真系无职转生了，系啊，佢无啦啦俾人无咗职，跟住就转咗生变咗女权斗士，然后进一步踩落去就系讲紧。唔得，佢个伤口唔够大，咁所以佢哋又要唔单止系杯葛广告，佢仲系辣到落去手游嗰边、嗯，因为啲人就话就呢、這个我觉得好难系反串嘅条友仔，不过大气个系反串唔紧要，就系、是、呢个蓝 B， 蓝 B 有名你叫啦吓，碧蓝航线啦，因为呢个先系佢赚钱嘅地方， 就要举报佢色情淫秽之旅，要断佢米路， 咁然后咧就亦都有人话要沽空 Bilibili 股票。话呢个难度高啲啦，Bilibili 喺美国有上市啊嘛，大家知道。 嗯。 佢话要沽空佢，想执低佢，其实都你要沽空佢都几困难啊，老老实实。咁结果系冇成功。 因为你唔系要先股啊，蚊股啊嘛。 系啊，结果佢系冇跌到嘅，据说好似升翻到去。 大佬，你要 GameStop 嗰种系一定要去嗰啲咧蚊型股，几好容易搞掂嘅。但系喂，大佬大到 B 站嗰级数嘅话，你要沽空佢，其实好难好难好难噶。 先唔讲佢又冇成功沽空到啦，但系你有一半系女性，然后嗰一半会唔会？其实 B 站系想缩，但佢冇乜办法去缩，即系等于你啲所谓辱华事件啊，被辱华嗰啲公司系冇办法缩啊，你点都系俾人烧噶嘛，佢谂住冷处理嘅，知自己衰捻咗啦今次，你班女权搞嗰都算小事啦，已经系都系最多系冇一半客啫，你真系辣到共产党啊嘛大捻博，咁佢就谂住冷处理啊，然后就变成一个仇女对仇男大战。 Bilibili 一开始系靠软色情同埋所谓嘅二次元宅文化起家噶嘛。咁当中系有唔少仇女处嘅，就算唔系仇女处都好，对呢啲所谓嘅女权分子都系好睇唔顺眼嘅。 咪 Bilibili 又似咩？开创期嘅 Nico 嘛，违法嘢、踩脚嘢、恶搞嘢 ，Bilibili 仲仲多啲咸湿嘢啦。 系啊，但问题就系、是、Bilibili 好聪明，就系佢冇咁好似 Nico 咁样，就真系谂住上重量啊嘛。 咁啊，烧到落去 Bilibili 上面嗰啲咸嘢，咁因为理论上。中国理论上管好严噶呢啲嘢，实质去检举啊佢啊嗰啲嘢。咁然后咧最戏剧性嘅一幕就系乜嘢啦？美国驻华大使吓系咪啊？ 新 系啊，喺佢个微博入边出咗个话支持女性平权嗰啲嗰类嘢，嗰啲其实好废话嘅啫，即系嗰啲所谓好所谓左交好道德正确嘅嘢嚟嘅啫嘛。 啲鸠话。 咁结果系乜嘢咧 ？Bilibili 啲贼啊，就捉到痛脚啦！你仲唔系勾结外国势力？哇！呢顶帽即系大家斗笠对方大帽啫嘛，当年文革都咁样搞啫嘛。哇，呢顶帽笠落嚟，啲女权就搞唔掂啦。咁你大家都望啦，喂，呢、这个系死罪嚟嘅，勾结外国势力，亦现在进行式嚟，依然系。咁佢就系由呢个 Lex 走去笑鸠自己啲 fans， 系去到勾结外国势力。哇，中间跳得太厉害，我有啲反应唔切。哇，真系，即系件事峰回路转。即系谂住，喂，啲直播主或者系啲 up 主 YouTuber 拉着啲 fans， 咬不二都会听到噶嘛。 嗯、 你点谂到会同勾结外国势力连埋一齐啫？即系呢样嘢真系，我觉得真系非常之峰回路转，所以攞出嚟，即系听古仔咁讲，我哇， 听下啦，就系 即系咁啊。嗱，老老实实啦，讲翻个无职转生，佢其实嗱，我睇咗5话动画，我唔想俾人叻他，所以我特登唔睇佢小说啊，或者咩。据说佢后面咧，其实系会越嚟越过分。佢入边有啲情节咧，系你一般动画入边咧，或者一般轻小说咧，都唔太会见到嘅，系好夸张下。即系譬如你第二话就见到都话声声真系自摸，我谂紧跟住第三定第四话又见到个 Medo 自摸，然后佢阿爸阿妈就最少喺我哋面前播咗两次嘢。即系正常嘅作品系唔会做呢啲咁嘅嘢。嗰啲血腥咧，亦都系冇同你客气，没再同你客气的，断头就系断头，仲要喷到四围都系。血啦、啊，当然系。呢、 嗯、 方面其实系几有少少破解，表现方面系几一般作品唔敢做嘅嘢，佢会咁做，系讲紧日本标准啦、啊。咁、 嗯、 所以呢套嘢俾中国下架，唔算系非常意外，但系其实都唔算系 low 逼啲，老老实实。只不过系个你以现在嘅标准嚟讲系好破解啫嘛。如果呢套嘢喺八十年代、喺七十年代，妖有乜嘢咩啫？断头、爆血、喷血啫嘛，超、嗯、即系有其实真系冇乜嘢嘅啫。嗯而且套嘢仲系制作系好精良，好认真。WayFox 同呢个 EGG 嘅合作做咗一家公司出嚟，制作好精良。因为个故事毕竟都始终系嗰类轻小说嘢啦。咁而家应该已经落咗架啦，已经我所知系喺 Bilibili 嗰边，但系就唔系好关我事啦。我都唔会喺 Bilibili 睇。 应该咁讲就系你睇讲大把啦。你Bilibili 啊，巴站讲真，你要睇嘅话，但周围都揾到。 反正系两个地方，理论上都系唔关香港事，都冇香港授权代理噶。我估 Viu TV 都唔会入，你最多系睇下佢会唔会 Netflix 上面上嘅啫。因为呢个咁嘅血腥程度，佢仲要有几声叫床，又有自摸呢啲嘢，喺香港系绝对系上唔到电视嘅。我讲 TVB、Viu TV 都未必咁上嘅。咁、 嗯、 但系，超我如果我都系咁样睇，我一个系睇巴哈啦。呢啲咁嘅嘢，一关色情啊嗰类事 ，Bilibili 系剪惯嘢噶啦嘛。点解要睇个阉割版啊？即系大家都知巴哈嗰边凡亲系呢类相关嘅嘢，一定系攞最高标准、最低限度嘅修正。即系如果你有无修正，佢系俾无修正咯；如果你有系低修正嘅，即系通常 ATX 版啦，咁咪俾 ATX 版你咯。 即系巴哈系咁样噶嘛。 嗯， 所以对我系冇影响噶，正常我都系去巴哈睇噶咯。咁、嗯、件事就仲发生噶嘛，不过我相信亦都尾水噶啦，除非佢突然间又峰回路转啦。我好几次以为似尾水啦，咁扫完啦冇乜嘢，佢又爆单新料出嚟，仲要系我下巴跌 Q 落嚟啊，好几次噶啦。佢拉到去女权嗰下，我已经跌咗第一次下啦，跟住赖到勾结外国势力，即系咁啊， 咁刁转 系啊，会唔会再一次再爆啲新料出嚟？我唔知道，因为佢而家已经演变成一个男女之间嘅斗争啦，呢、这个就永恒嘅话题嚟嘅，无论任何社会都会出现咁嘅情况噶啦。咁啊，呢样就会唔会有效足咧？就我哋当花生食啦，即系卖到花生权市啊，真系。 OK， 好啦，咁今个拜差唔多啦，新年过得咁长，我谂新年短啲，短少少嘅。咁今个拜到此为止啦，咁下两个礼拜就再见，拜拜。